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通州公布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6家企业被投诉数量超过100件。今明两天，四川、重庆、河南等地有强降雨。陕西勉县大暴雨造成10000多人受灾，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和通州区消协今天共同发布上半年通州区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其中居投诉榜首位的企业为优胜教育，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涉嫌虚假宣传、不履行合同约定、不退培训费等。同时，6家企业被投诉数量超过100件，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机构、商场、超市、房产中介、美发健身等行业。物美超市、永辉超市、华联超市因涉嫌存在商品质量、食品安全、售后服务、价格、物流配送等问题，进入了投诉排名的前5位置。东城体育馆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今天对东城区幸福大街西侧、体育馆路两侧、天坛东路道路两侧的沿街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开展专项整顿工作。在现场，执法队员对辖区开展拉网式巡查，对沿街商铺逐一进行入户宣传，并同步统计沿街商铺两书签订、公示情况、商铺文明城区创建指标落实情况及用电用气安全情况。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2号开始的3天里，全国新一轮强降雨将集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汉、江淮及东北地区。这一轮强降雨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的分析。 目前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强降雨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雨带，分布在四川盆地到黄淮这一带，那么包括还有就是黑龙江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这种强的降水。那么这个降水的它的天气形势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主要是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北缘的这个气流的影响。那么在副热带高压这个北缘，我们可以看到会有切变低涡或者说气旋的这种出现，那么出现了这种切变低涡或者气旋的话呢，它对于发作这种局地的这种强降水它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气旋系统它能够集我们的所谓的热力条件、动力条件和水汽条件，是有利于出现暴雨的。那么从现在这个形势的分布看，我们也能对应着地面的这种云图的这种回波，那么也正好是对应在这个副高的北缘这些地区和这个北方的这个冷涡的这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强降雨。那目前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未来这个强降雨在河南地区的影响。那么对于河南地区来讲呢，这一次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钟继续在发布的这个暴雨橙色预警里面也提到了，在河南的中南部地区依然可能出现这种特大暴雨，也就是超过250毫米的这种降水，而且这个降雨的区域呢有可能跟上一次那个强降雨呢是重叠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防范，因为河南地区现在还有一些水库是在汛限水位以上，而且正在救灾的恢复过程中。那么从未来这个趋势来看呢，一个是西南地区的这个低涡已经出现了，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区，那么在这个稍微偏北一些，也就河南这可能影响河南地区的这个高层现在有冷涡的下移，那么低层现在这个涡呢还没有出现，从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有可能这个地方也会出现低涡，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降水的可能性也就出现了。但是这一次过程有一个特点，一个它是移动性的，就是它整个的过程移动的，不会滞留很长的时间， 再一个呢，这一次过程因为可能出现这种气旋，它是伴随大风的，所以阵风有可能出现7到8级的阵风，所以这一个特点呢，在这些地区呢要特别注意。整个的这个雨的趋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是可能最强的时期，在河南的中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250毫米以上的这种累计降水，然后随着整个的系统逐渐的南压，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逐渐的开始减弱。 日前，水利部举行多次会商研判，以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为目标，重点部署落实多项措施应对本轮强降雨。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加强预报预警外，还要以流域为单元科学防御洪水。当前的强降雨主要影响黄河、淮河、海河等流域，重点是做好这些流域内相关河流的水工程调度、堤防巡查防守等工作。在确保水库安全方面，将严格落实强降雨区内水库、淤地坝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督促责任人提前上岗到位，并对其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泄洪能力不足的中小水库提前要预泄腾库，并且水库一律空库运行，要开展水库溢洪道专项检查，畅通泄洪通道，保证泄洪能力。 此外，本轮强降雨区涉及南水北调工程等重要基础设施，需要加强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巡防和应急抢险准备，确保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 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从昨天开始，重庆市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22号8点到23号8点，重庆北碚、渝北等19个区县出现了暴雨，其中长寿、丰都、垫江等7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巫溪县文峰镇长沙村，达到188.0毫米，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垫江桂溪河、巫溪梅溪河等3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4米的涨水过程。巫溪县文峰镇出现了内涝，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正组织人员全力抢险救灾，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记者从陕西勉县官方了解到，21号到22号，勉县大部遭受特大暴雨的袭击，最大降雨量237.7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2.5毫米，为该县有气象监测数据以来的极值。据初步统计，截至22号16点，全县11639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合计约4.5亿元，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中。最后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伴有雷电，局地暴雨和风雹天气，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45，空气质量优。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和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警法在线》。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碳中和，找京科，京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